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卷二，碧水潭麒麟案，第41集，血染碧水潭。众人驱车赶往天山山脉，马车上小四子缠着展昭讲关于江湖上的见闻。 江湖人常说呀，每一甲子才能出一个盛世。大约60年前呢，风头最近的就当属天尊和殷侯这两位人物了。 小四子以前跟公孙在家里只听过些关于草药毒药的东西，顶多上街听个戏文讲讲三国什么的，头一回听到这么些江湖事儿，捧着脸睁大一双眼睛，对这些感兴趣的不得了。赵普拖着下巴，双腿盘着，腿上坐着已经跟他熟的也不得了的小四子。 这天尊我可能见过。 众人都一愣，惊讶地看着赵普。展昭行走江湖这些年，一直想见见天尊，但没碰着过，就好奇总在黑风城的赵普是怎么看见的。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他，瘦瘦高高的身材跟白玉堂看起来差不多，帅的程度也差不多，特别年轻，然后是一头银发。 是啊，天尊看起来应该和白玉堂差不多年纪，顶多稍微沧桑一点点。 那应该就是他了吧，我在黑风城见过他一次，那次和西夏打仗，当天夜里我到城门外观察敌营的时候，看到一个白衣人站在黑风城的城楼上面。 你看清楚了吗？ 月光下看得还挺清楚的，他对我做了一个手势，似乎是指了指西北边的山谷，然后我想走近他就消失了。后来我留了个心眼，派人到那个山谷里面去看了一眼，才发现机关密布。那是我们第二天要走的路啊，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，所以我发现了军营里边有内奸。 所以天尊算帮了你一个大忙吗？ 没有他的那一次指点，可能会伤亡惨重。银发已经很特别了，最特别的就是轻功高到我根本没法察觉他的存在。如果是坏人，我已经死了好几回了。 哇，原来白白的师傅这么厉害啊，好想见一下。 这次恐怕见不到吧，他信上不是说去云南了吗？ 公孙顺手将小四子抱过去，这几天赶路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小四子缠着赵普的时间比缠着他的还多。以前这只团子从来都只窝在他怀里，但自从认识了赵普他们一大群人之后，小四子就变野了。平日不是跟影卫们在一起玩游戏，听欧阳少征瞎白话，跟展昭吃东西，就是窝在赵普身边打瞌睡。他这个做爹的已经有了十分严重的危机感。庞太师这几天因为舟车劳顿瘦了一点，这几天他也不知道吃坏了什么，拉肚子，有气无力，躺在马车角落里直哼哼。包拯看着展昭费了好半天劲儿才找出来的卷宗，也有些无奈。 这是个什么案子，简直离谱。 哎，展护卫，白少侠回天山派处理什么事情？ 展昭这才想起太师似乎没看到白玉堂收到的那封天尊的信，就告诉他 天山派的一个弟子死了，挺有名的，叫岳承熙，天山派十大高手之一，死在了自己书房里，一刀封喉，门还是由内而外反锁的。 死了一个徒弟而已，为什么搞到整个江湖都关心这事儿？ 事关岳承熙是已经学成脱离天山派下山自立门户的弟子。天山派最近貌似有4年1届的比武大会，天山所有弟子都会比武分出一个排名，这个比赛是没有级别限制的，就算你是新入门的小徒弟也可以参加，而比武最后赢的那个就是大弟子，日后有望继承天山派。 这天山派的排名在中原武林十分权威，而且每四年一届的比武都是盛事，会有很多武林人士来观摩。根据信上说，岳承熙死前还在书桌上留下了一句话：血染碧水潭，天山派必亡。 碧水潭，这次要调查的案子也和碧水潭有关系。 这个案子是不是杜撰的成分居多？麒麟兽跑出来吃人，鬼信啊。 可是当日有人目击。 公孙将卷宗摊平，原来这是一桩五年前的悬案。碧水潭位于碧水山的半山腰上，是整个碧水镇最大最美丽的一个水潭。水潭四周围有九条瀑布，沿岸洪峰围绕。这里之所以著名，是因为传说中碧水潭里住着一只麒麟。碧水潭有麒麟兽这个传说都上百年了，最早在前朝就有人记载，说一个樵夫看到一只麒麟兽从碧水潭里探出头来换气，看到人就潜水走了，之后陆陆续续都传说有人看到过。五年前据说有几个人途经碧水潭，谁知突然有麒麟兽从水里出来，将这几个旅人都吃掉，整个过程被一个樵夫看见，樵夫跑去报官，官员派人来调查，只看到地上的血迹，没见尸体。之后有客栈的人来报案，说几个外地商人途经此地，住在他客栈，上碧水潭欣赏风景之后就再没回了。官员想找水性好的人潜入水底查证，但谁敢呢？据说碧水潭深千尺，于是这案子就不了了之了，之后也没人敢再靠近这一片区域。天山派虽然是几乎囊括了整个碧水山，但唯独这碧水潭空了出来，原因就无人知晓了。但传说就是传说，这世上是不是真有麒麟这样东西，谁都没见过。 会不会只是大点的猪婆龙？ 公孙嘴里说的猪婆龙是一种长二丈四足背负鳞甲的动物，也就是鳄鱼。 我也觉得有可能，麒麟就太离奇了些啊。 就是有麒麟就表示有貔貅，貔貅不能拉屎啊，可能吧。 众人都无语地看着自以为讲了个有趣的笑话，嘿嘿笑个不停的太师。包拯很想对着他圆滚滚的肚皮戳一针，看看会不会漏气儿。只有小四子很给面子的笑得前仰后合，扑过去揉庞太师的肚皮，太师就去挠他痒痒。他想要个孙子想得都快病了，可惜一个儿子一个闺女，谁都不给他生第三代，只好拿小四子解解馋。这时赵虎撩开车帘子： 大人到了西州府了。 展昭等人都探头往车外望，一眼看到西边高耸入云的山峰。 嚯，难怪叫小天山啊，这山真够高的。 碧水山上的确有好大一座山庄，通向山庄一条蜿蜒的山路上竖着一扇巨大的山门，门上天山派三个字威武雄浑，很有气势。只是这块原本红色柱金色顶的山门上挂着白绸子，还有两个写着电字的白纸灯笼。折影和子影奉命先进城查探，这会儿也回来了。折影站在窗外告诉众人： 天山派昨天又死了两个人。 什么？谁？ 一个叫燕林，一个叫徐飞。 燕林？是雁荡山那个高手燕林吗？还有那个徐飞是哪个？ 燕林正是雁荡山的东派高手，是来观摩几天后的排名大战的。据说他是掌门陆峰的好友，每次都来看比试，但今年竟然横遭厄运。徐飞是燕林的师弟，他俩是到天山派的第一批客人，两人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浮在碧水潭上，也是一刀封喉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真的是血染碧水潭了呀。 展昭探出头到车窗外面问哲影：“ 那白玉堂呢？白玉堂在哪里啊？”“ 白玉堂在这里。” 话没说完，就感觉身后有人戳了戳他。一个凉冰冰，在展昭听来却挺顺耳的声音，慢悠悠地开口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